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二十集，我没睡好，想抱着你睡。早上六点不到，蒋婉就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打扫客厅，才刚拖完地，文静就醒了，穿着裤子出来。 饿了。 蒋婉去洗手，准备给他做早餐。 等我两分钟。 文静摇摇头，她头发很长，睡了一觉，头发有些乱糟糟的，中间还有一撮呆毛立了起来，显出几分可爱。 想喝水。 蒋婉倒了一杯水过来，文静扣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拉进怀里，又低头亲她的颈窝。蒋婉面红耳赤地睁开她。 我们待会儿要赶飞机，快去洗澡换衣服，没时间了。 哦。文静洗完澡出来，又换了套纯白的运动服，半湿的长发被她顺到脑后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她微微仰着脸，下颚线条利落，凸起的喉结异常明晰性感。蒋婉把早餐放到她面前，自然而然地接过她丢在椅子上的毛巾，替她擦头发。擦拭干净后，她才去洗澡换衣服。蒋婉做事勤快又麻利，等文静到门口换鞋时，她已经背着包，嘴里叼着面包出来了。蒋婉第一次坐飞机，在出租车上就有些紧张和期待，时不时低头检查身份证、手机和银行卡。下车之前，文静丢给他一只黑色口罩，蒋婉不明所以地戴上。等下了车到了机场，才发现文静为什么给他口罩，不是因为疫情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呢，是因为成百上千的粉丝堵在机场里，他们手里高举着牌子，牌子上面都是加黑粗体，写着文静两个字。文静把自己的包背在后背，又一只手把蒋婉的背包放在右肩，左手牵着她往里走。粉丝们看到这一幕都疯了。 阿静阿静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是那个叫是婉婉不是婉婉的那个女主播吗？ 静哥看看我，静哥给我签个名吧。 文静， 粉丝的尖叫声几乎刺破耳膜。蒋婉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，难免有些被吓到，不少粉丝都拼了命地往前挤，蒋婉险些被人潮淹没，幸好文静一直牵着她，等到了和铜锣烧几人集合的地方，她才有些腿软地看了眼被保安拦在通道外的粉丝们，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喊着文静的名字，奈何当事人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，他下半张脸被口罩遮住了，但还是惹得粉丝疯狂尖叫。 姐姐，你不坐吗？ 铜锣烧抬手招呼蒋婉，蒋婉正要过去，就见文静摘了口罩，她低哑的声音落在空气里，好听极了。过来。文静两边都是包，一个是她的，一个是蒋婉的。蒋婉以为她要把包放在腿上，给她挪出一个位置，于是抬步朝他走了过去，却不想才刚到跟前，男人就一伸手把他拉坐在腿上，两手形成一个圈环住他的腰身，下巴自然地搭在他肩颈的位置。蒋婉看了眼对面，八个队员看见这一幕纷纷低头胡言乱语。 哎，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？这趟飞机上有明星？ 蒋婉面色滚烫地正要起身，却被文静扣住手腕，她的下巴搭在蒋婉的肩颈上，呼吸灼热，气息滚烫。我们睡好。这话里竟然还有几分可怜巴巴的意思。蒋婉心口砰砰直跳， 然后又听见文静用低哑的声音说了句，想抱着你睡。昨晚文静第二次在梦游中途清醒过了，第一次也是在蒋婉床上。这种情况很少发生，但连着两次发生了，身边都有蒋婉。第一次是被梦惊醒，第二次也就是昨晚是被蒋婉的歌声吵醒的。他醒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他唱歌好难听，然后他就失眠了。文静闭眼看到的就是孩童时期的自己被母亲牵去看心理医生的场景。 梦游呢，其实是一种潜意识压抑的情绪在适当的时候发作的一种表现。他才6岁，我相信只要慢慢的把压抑的情绪给释放出来，以后呢会恢复正常的。 根源能找到吗？为什么会梦游？ 文太太，答案很清楚了，他不停地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丢在地上，把房间里搞得脏乱无比，谁来打扫？是阿姨，也有可能是您和您的先生，他只是希望有人可以陪他。 我们没太多时间陪他，不过我会给他找玩伴，希望你能治好他的梦游症，不然以后没办法送他去寄宿学校。 恕我直言文太太，我觉得做父母的还是应该要多陪伴一下孩子，虽然他小，但是他的记忆力非常的惊人，他能够记住2岁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们在他童年时期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的形象，那么今后会给他造成极大的伤害。他现在才6岁，就已经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情绪了。文太太，你能够想象他26岁是什么样子吗？ 文静，文静。 蒋婉轻轻拍了拍文静的手臂，他从上飞机起就靠在他的肩膀上睡觉，一路上都没有醒过，马上就要下飞机了。他摘了文静的眼罩，伸出手指轻轻戳了戳她的脸颊，下一秒她的食指就被男人张嘴咬住了。蒋婉往回抽没抽回来，她后脊一麻，耳根立马红了，她压低了声音轻喊 文静。 文静这才松开指关，微微坐起身，一双漆黑的瞳仁里带着几分疏懒和轻松，偏头看向窗外，飞机已经落地，在跑道上滑行。 我们先去酒店，大家今晚可以出去逛逛，明天早上7点酒店大厅集合，然后一起坐车去电竞中心， OK 吗？ 铜锣烧从后面探头问，其实这话是跟文静和蒋婉说的，其他八人早就协商好，也没有任何异议，就怕文静这儿出什么差错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